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Power Music is coming. Power Music is coming.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Let's go. 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Everyone's happy. Finally, it's the weekend. All the hard work's behind me. Yeah.And I just invited all my friends. I'm about to throw something on the grill, yeah. And get together and play some cards, yeah. A couple of drinks, something smoking, do our thing, yeah. No one's got hating in their hearts. Whoa, whoa. A backyard party. A backyard party.Just have a backyard party. Whoa. Oh, I thank God it's summer. Not summer. 'Cause it feels so good to be outside. Yeah. And the music sounds like heaven. Yeah. Made me wanna grab a towel and clean my ride. Oh. First I'ma throw something on the grill. Yeah. 全新一年的全新一天啊，你是不是还沉浸在昨天晚上跨年 party 的欢乐当中还没有缓过神来呢？是的，时间呢总是会过得很快，转眼呢就来到了2018了啊。那我们又来到了一个全新的起点啊，希望你能够依旧保持自己的新鲜活力还有激情哦。各位亲们，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春辉。 那么在过去的365天当中呢，我们的节目啊也为大家送出了大概有2000多首的好听的歌曲。那么在新的一年，我们要再次起航，继续用音乐给自己加满能量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跟着这样的一首歌曲的节奏，让我们的心情一起来荡漾一下吧。来自李治廷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非常抒情》。 我冲，用加速的力量来扩大我胆量，展开翅膀。你在肯定了爱是存在，我们像不灭的烈火，把整个城市都点亮。最脉搏的渴望，逆风翱翔，看我发布在地球之上，让我黑夜站在月亮，让我更坚强，更疯狂。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春辉啊。那一转眼入冬了呢，年龄就又长了一岁，不禁感叹时间过得是飞快啊。那么接下来要听到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田馥甄的一首歌，很多人都会唱。我相信呢，这也是很多看完了《我的少女时代》这部电影之后的人呢，给他们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的一段旋律了。我想呢，青春呢应该是我们每个人特有的一段记忆啊。在青春的时光里边呢，看似好像两个并不太有交集的人，说不定呢就会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呢，产生一些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呢，对方给予你的行为和处事的方式，也许会在未来带给我们很大的变化和影响。所以呢，在新年的第一天，我们再来回忆一下，感受一下来自田馥甄的小幸运。掌声请。 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认真呼唤我姓名。爱上你的时候还不懂感情，离别了才觉得刻骨铭心，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人理所当然的忘记是谁风里最想 有些电影当中的画面，有一些歌曲当中的旋律，仿佛呢也是带领我们回到了过去啊，去看一看自己青春里的故事。其实呢，青春再苦再累呢，只要你坚持的一直往前走，你会发现属于你自己的风景，而且终会发现，只要是你自己认定的、自己选择的，就一定会有成功的可能性。你相信吗？所以呢，在展望未来的同时呢，我们一定要把过去的美好也要记在心头，这也是一种最美好的推动力，你说是吗？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也依然可以让我们小回忆一下，来自周杰伦带给我们一首歌，叫做是《回到过去》，我们来听听看喽。 一盏黄昏悄悄的灯，时间在旁漫不可删，寂寞下手毫无分寸，不懂得轻重。 我要用心对你 诉说。欲望埋下苦涩的果，那么多背叛让我一错再错，谎言越来越多。 25年倾力推广优秀原创音乐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晚7点到9点，中国歌曲排行榜2018年继续攀登，扶

在眼前，待一切风平浪静，好脾气，我不爱发脾气，天渐渐的淡淡，我要渐渐的淡淡，时间不会太赶，简单渐渐的淡淡，我要渐渐的淡淡，生活不会有麻烦，啊，麻烦，麻烦，日记没有主题，眼神没有交集，我身边没有你，三餐容易搞定，写个不堪心情，想去哪里就去，虽然是刮风下着雨，坏天脾气，简单渐渐的淡淡，我要渐渐的淡淡，时间不会太赶，简单渐渐的淡淡，我要渐渐的淡淡，生活不会有麻烦，简单渐渐的淡淡，我要渐渐的淡淡，你不会是 OK， 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微信上小周向我们推荐的一首能量单曲，他说呢想向我们推荐一首很简单的简单的歌，没错，来自戴佩妮的简单。那他说呢在这已经过去的一年呢，突然想起了最近很喜欢的一句话，就是做一个简单的人，然后呢去过一段很幸福的生活，走一段很幸福的路，希望这样的简单的幸福大家也能够感受得到。没错，生活当中呢这一份简单安逸的感觉呢其实会让我们觉得很踏实，所以呢做一个简单的自己真的是很不错的，会让你觉得生活其实很简单，而且呢是那么的真实和美好。我们也希望借由这样的一首歌曲，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简单的享受到自己的快乐啊！好了，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听歌，下面呢是一首新歌了，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今天全新推荐，掌声有请。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陈丽和好妹妹乐队推出了全新单曲《新年快乐》，歌曲翻唱自1989年小虎队和忧伤派对的同名单曲，制作人荒井特别用了复古 disco 作为歌曲的基调，既富有情怀又不失摩登气息。演唱名单里还包括了两位嘉宾，分别是独立女生丽丽和快乐男生焦麦琪，五个人聚在一起送上这份热热闹闹的新年祝福。我是 DJ 董鹏，2018年的第一天推荐这首应景的新能量单曲，陈丽、丽丽、好妹妹乐队和焦麦琪，新年快乐。 星座唱着同样的歌，当我真心爱上你，天地也会变温柔， 让我鼓起所有的勇气向你说声新年快乐， 向你诉说， 不管天上的云怎么想，路上行人怎么看我， 让我牵着你的手， 爱情总会有点紧张，总会有点怕，所以 只想你说声新年快乐。不管天上的云怎么笑，路上行人怎么看我，祝我们快乐。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uan Hui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啊。那萧敬腾呢，曾经出过一张翻唱的专辑，歌曲呢全部是由他亲自挑选并且进行改编。他说呢，翻唱这些歌呢，只因为真的太好听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样一首歌曲呢，就是出自于这张翻唱专辑当中的一首《一次幸福的机会》。他拥有着华丽的弦乐编曲，现场同步录音。那萧敬腾呢，以难度极高的方式重新诠释了潘越云的这首旧作，让经典重现光彩，为歌曲赋予了全新的生命。所以说呢，好的音乐不需要什么理由，能感动你的一定是好歌，而好听呢，是对一首歌最好的评价了吧。所以呢，听听看喽，来自萧敬腾《一次幸福的机会》，掌声有请。 在那么有限的生命中，能被所爱的人深深爱过，或许不该再奢求再远什么，世上的遗憾本来就很多，再艰难地说了再见后，你真的不该再紧紧抱我，刚才还能体谅地放开你的手，不代表我就够坚强洒脱。我们曾有过一次幸福的机会，当玫瑰和诺言还没枯萎，别说抱歉，我不后悔，曾经逆风和你一起飞，我们曾有过一次幸福的机会，似乎就要拥有爱的完美，我说不哭，然后我们都流下了眼泪。艰难地说了再见后，你真的不该再紧紧抱我，刚才还能体谅地放开你的手，不代表我就够坚强洒脱，幸福的机会， 后我们都流下了眼泪。 今天呢，我们都在感谢那些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啊，但是呢，静下心来想一想，一直呢，我们都从未感谢过自己吧。我们陪伴着自己一起成长，经历伤痛，体会幸福，也给自己一次感谢自己的机会，也给自己一次幸福的机会吧。你说呢？刚才一首歌曲来自萧敬腾的《一次幸福的机会》来送给大家。好了，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收拾一下心情。我们说今天呢是元旦哈，那么在汉语当中呢，元呢是开始的意思，旦呢是一天或者是早晨的意思，两个字结合在一起呢，使得新年的第一天呢充满了生活的仪式感。那新年的第一天你打算怎么样度过呢？是和家人一起聚餐看烟花，还是在外漂泊独自饮酒呢？那积累了一年的烂心情呢，是时候该丢弃了。所以呢，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都会有自己的好运气哦。好了，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明天的这个时候我们再会哦，拜拜。 夏天傍晚我都会期待唱歌的船，嘿，把星星都吵醒，月光晒了很凉快，都是这样会一起来的一次告白，尴尬的我看爱装得很哲学的你其实很可爱，你说活在明天活在期待，不如活得今天很自在，我说我走了会不会太快，未来第一天要展开，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呼吸畅快，站在地上的脚踝因为你而有真实感，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能飞起来，爱是腾空的魔幻，第一天的纯真色彩，它总是永远那么很习惯，你的眼神里好像也期待，期待不一样的未来。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呼吸畅快，站在地上的脚踝，因为你而有真实感。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能飞起来，爱是腾空的魔幻。第一天。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gotta stay, yeah, yeah, yeah, yeah, stay. But I don't need you, and you should know that, baby. It'd take a miracle for you to really try and change me. And I felt sorry for the look on your face. So I stay, yeah, yeah, yeah, yeah, stay. Concerned with how my tour goes. More money, that mean more hoes. More love, more custom clothes. At the top, but they know from the bottom where we rose. Out in Turks and Caicos, by the trees blowing smoke. Got a lot of bank, but need more. Rolling up that bomb, C4. And you know I'm on that bomb, Ben Lemonade, Pittsburgh, we the shit. Y'all need to quit. Quote one, you gon' need a hit. See me in bed. That's who I'm leaving with. Make sure you keep it lit. Oh, it's happening. Let's be honest. I'm making. Can you answer me? Hello, hello. Can you leave me dreaming? Now you're about to tell that. 才知道，也是那么的脆弱，我却不知道和我的那些回忆还有那些 stories。 Anybody all the steady you can see me。 我爱那夜晚真天来临的时候才知道，也是那么的脆弱，我却不知道。如果你有听到这首歌请你回测，如果你有听到我的失败都离开我的心脏。你凭什么随便出入我的生活？ Get out。 你不爱我那么麻烦，就请你走。 Get out。 到底算什么？ It's off cause you。 把真心给你，可你又只是光芒。请问我很傻吗？ I'm not。 身边一无所有，你答应陪我。只是那相反从来都没有过。好吗？全部公开。 OK， 我再不需要你的爱。现在我还爱着你，这是我的 destiny。 It's happening。 No。Let's be honest, I'll make it. Can you answer me? Hello, hello. What up, Z Town? I'm dreaming.是你在就好，因为离去的你那个被遗忘不掉，是我还是你？忍不住期待，对不起，不是我需要说的，你的眼神告诉我对于你早已经失去了自信。你留给过我信息的真心，告诉过我的事情真的不常安心。在房间里面的镜子还原了你真实面貌了吧，还是别再装了吧。 循着声音的方向， 循着声音的方向， 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 听见经典， 听见美， 听见美。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